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纽约的中央公园， 悉尼的歌剧院， 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神探， 尽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 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 当当当当，各位大学生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乐陶。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孟宇，今天算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希望以后可以经常有这样的机会。 欢迎孟宇的到来啊。虽然说呢我和孟宇是第一次搭档，但是呢我们私底下还是比较熟悉的，很高兴呢能邀请孟宇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现在呢这个时节正好是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提交入学申请的时间，乐陶呢在这儿先给各位同学们加一加油，加油喽。 是，不过同学们呀压力也不用太大，因为我刚看到美国一项新发布的数据证实，赴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呢正在下滑，那2017年秋季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就减少了7%，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年想要申请美国大学的朋友们应该压力会相对小一点。 孟宇用了一组数据来给大家做一做心理减压，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呢，所有的好学校肯定都是竞争激烈，那我们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呢也会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资讯，帮助大家更好的申请学校，同时呢让你的留学生活变得更加的容易。 哎呀太棒了，我今天算是来了一档良心节目。 必须的吗？ 那而且呀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咱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找到982青春联盟的专辑进行收听。 没错， 那同学们呢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疑问的一些难题，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邀请各位留学达人为大家一一解答。 没错，好的，那么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高校大事记环节。先来关注一下，作为全球权威高校的排行榜之一，《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简称 THE 在前段时间呢公布了最新版的2018年世界大学的排名。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份排名来仔细的为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那从官网显示的排名和得分状况来看呢，2018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和去年呀，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今年的院校呢是7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所院校，可以说涵盖的学校是非常的多了。那这项指标呢，综合考量了教学、科研、数据引用、工业收入和国际前景等5个方面的指标， 没错， 出炉了完整版的高校排行榜。 在这个排名中啊，其中美国的学校在前50名中就占据了26所，在前20名呢占据了15所。可以看出来，在全球的这个大学排行中，美国呢肯定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那美国大学的实力呢，整体来说当然是最强。但是乐陶，你知道今年的第一名是哪所学校吗？ 我猜肯定还是英国的那2所学校占据着前2位，对不对？ 没错没错，第一位啊还是英国的牛津大学。那今年呢，仍然是蝉联了第一名的宝座。我呀上网特地看了一下牛津大学招生官网上对托福考试的分数要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 学霸都说还可以是吗？ 就是听力呢最低是22分，然后阅读24分，口语25分，写作24分。我觉得就是大家努努力，基本上还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 我觉得分数已经说是比较高了，但是呢还是不到高不可攀的这种程度。通过努力，我相信大家还是有不少人都可以达到的。我们就详细的来看一看，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留学国都在 THE 中排名前5的学校。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美国。那美国呢可以说是学校的占比最高，而且排名呢也相对比较高。那加州的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呢并列第3位， MIT、 哈佛和普林斯顿分列5到7位。 再来盘点一下加拿大。加拿大在榜单中呢也是有不俗的表现，因为利好留学生的移民政策以及公立大学的费用较为低这些优势呢，枫叶之国早就成为了心仪的留学目的地了。多伦多大学排名第22，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呢排名第34，麦吉尔大学是第42名，麦克马斯特大学是第78名，另外呢还有蒙特利尔大学排名第108位。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其实我感觉澳大利亚的整体实力应该跟加拿大是差不多的。墨尔本大学排在32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48位，悉尼大学61位，昆士兰大学65位，最后呢莫纳什大学是80位。整体来说好像还比加拿大要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综合来比较的话，英国在这个排行榜中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对对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前2位肯定还是英国的学校，第一名是牛津大学，第二名是剑桥大学。另外呢，帝国理工学院排名第8，伦敦大学学院的排名第16，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排名第25位，爱丁堡大学呢是第27位，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也是第36位。在前50名中还是有不少是英国的大学的。 没错，其实前50名还是英国和美国的居多。我们再来看一下亚洲的大学吧。这次呢亚洲有3所大学进入了前30名。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在22位，是亚洲第一。那我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呢也进入到了前30名的榜单当中。 还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啊。刚才聊了这些排行榜之外呢，我觉得如果我上了这些大学以后，我们刚刚聊了学业，另外我觉得衣食住行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住和行。先来说一说这个行。当你这个留学归来以后，学成归国，你是不是应该买辆车呢？ 必须要买车呀，否则我就浪费了我留学的这一段经历了。 对嘛，那留学生买车都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沐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留学生购车呀，首先必须要有一张留学生回国证明。那这个证明呢是去所在留学国的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办理。而且呀这张回国证明还要满足很多的要求。 比如说呢， 那这个要求就由乐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有到了我是吗？第一呢，首先你要在国外的正规大学或者是学院要注册毕业或者是结业或者是进修，这个进修呢是包括出国进修、合作研究，期限必须在1年以上，最低是9个月。完成学业以后2年内回国。第三呢是毕业以后首次入境没有超过1年。第四是购买免税车， 记一个免税的指标。在国外呢，要连续停留180天就会有一个免税指标，中途回国一定不能超过一个月的可连续计算在外时间。第五，就是你要是第一次是初次购买免税汽车。 那从回国开始起一年内啊，都可以提出申请购买留学生免税车的这个指标，如果超过一年再申请那就不行了，就算是你自动放弃了。 没错，你看留学生还是有福利的，不要总是比国外车多便宜国内的车多贵，你们还是有福利的好吗？但是啊，比较麻烦的就是申请和中介这个步骤。如果呢你想要买车，并且已经想好了要买哪部车，要一定要注意哦，必须是国产或者是合资，就是车的后面必须有中文写着品牌车型，比如说一汽大众啊、北京奔驰啊、华晨宝马啊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去户籍所在地的海关进行申请。 那这儿呀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中介问题。因为你购买的车呢是要看生产地点的，比如说一汽大众它的生产厂家在长春，你不仅要在户籍所在地海关办理相关手续，还要去长春海关和一汽大众公司办理购车手续。那如果呢你是购买的是广汽丰田，你就要去广州，可是一般人愿意这样跑吗？太麻烦了。 对，你看买辆车还得到处跑，车还没到手呢，人先到处跑。 对，而且即使你愿意，那你到时候拿车呀，你是从长春拿或者从广州拿，你要自己提车然后自己把车开回家，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麻烦。那你就只能 虽然说便宜的买到了车，但是要长途跋涉回到家。 是，所以说呀最合理的就是你只能找一个中介，让中介公司来帮你干这些事儿。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中介公司都有哪些。国内呢只有两家公司，中汽总回国留学生购车有限公司，还有中企成怡回国留学生购车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啊都是国企。没错，就是呢你要打电话过去问他们你买的车需要多少中介费呢，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去找中介公司在家乡附近的办事处。公司呢还都有自己的网站，你可以百度一下进行一下咨询，了解一下这个中介费到底是多少。是不是更划算呢？ 对，那当然了。所以啊咱们总结一下，你必须要先去海关。海关呢会给你一个单子，然后你自己啊拿着这个单子去找中介公司，告诉中介你要什么车。然后呢再拿着单子去找海关批准。要看海关同意不同意你所购买的这个车， 就是不能买拖拉机的。 在海关呢自己规定的工作日之内啊，其实你就可以知道。然后同意之后呢，海关会给你一个官封。你知道什么叫官封吗？乐团 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官封。 其实啊就是海关会给你一封类似于信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可能有个证明信之类的。 明白。 你自己不能打开，就跟档案差不多吧我估计。 就是 然后 明显的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但是就 是 自己 不 能看。 对，你要把这个官封和中介费一起交给中介公司。而且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中介费呢是要通过银行打到中介公司的。一般是2000块钱起，你要去银行打钱，打给中介公司给你的账号，打了钱呢要把票据交给你找的中介公司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会传真给北京的公司总部，然后呢接下来的事儿就可以由这个中介公司来办理了。 哇， 总体来说 真的 是一个考验智商的事儿。对， 主要是很复杂，你看为了省钱 是， 大家真的是拼破了头跑断了腿，对不对？ 是。不过这个省钱确实能省不少。 想肯定啊，车是免税的，那是大件嘛，对不对？ 是。 我们刚刚聊了从国外留学回到中国来买车，现在聊一聊中国人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来买房。 好， 刚才聊了行吗？现在聊 聊 住，然后这是个花大钱的事儿。 是，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本月14号发布的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显示呢，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在所有的外来生的国中连续第8年位居榜首，站在了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2.5%。 也就是1/3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 对，没错，其中呢有不少学生啊已经正式的或者是正准备在美国买房了。今天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买房到底怎么买呢？孟雨来跟大家说一说。 那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今年7月公布的一组报告显示，中国买家在2016年4月到2017年3月这一年时间，哇，你知道花费了多少钱吗？乐涛，花费了317亿美元，那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2000 多亿人民币， 我要一个亿就够了， 在美国购置房产，其中呀8%的比例的用途呢，就是为了留学购房。 嗯、 那其他国家呢，这一比例其实连5%都不到。 你看，我们小时候老说买学区房，学区房，你看现在出国留学都要买学区房， 这充分证明中国人是有多爱买房啊！ 对，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置业观念就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到哪儿都得有个家，你得有块地， 对对对，有个房就感觉安稳了。 不过啊，也是这个经济上也是要有一些考虑的， 是 以房养学，应该是这些购房家庭的主要的购房逻辑嘛？肯定是想让这个房子你可以去租出去，然后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投资，然后来投资你这几年上大学。因为这种模式呢非常灵活嘛，对不 对 你可以把房租来付学费，也可以给孩子当做零花钱，这都是一种方式。 没错，那一名曾经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海归就曾经透露说，他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观察到，有一些朋友啊，在留学之前买的房子，毕业的时候发现房产的增值幅度几乎可以抵消学费支出。 你看美国的房价也在涨，对不对？而且涨的也很多。你看来了以后买一套房，学了4年学。然后呢，毕业以后把房一卖， 对，白上了四年， 有一种拿到了奖学金的优越感， 是 不是？ 真是，听起来不错。但是现在呀，好大学周围的二手房呢，还是以二手房为主，新房呀几乎都没有什么供应量了， 都被买走了， 对，并且价格也特别高。 另外啊，在美国的房地产数据平台上，10月份呢就发布了一份全美10大顶尖院校的学区房以房养学的可行性报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如果你准备，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购物节目主持人，如果你准备买房养学，那么呢，在9月份进入美国这个大学榜单的前10位的顶尖院校中，包括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大学、耶鲁、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和加州理工学院，分析他们的这个学区房的增值水平是否能够抵消本科4年的学费呢？这个报告显示啊， 下面是重点了， 只有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这3所学校所在的市房价的升值幅度预计呢是高于学费的总额，其他的肯定都是不到，所以说呢，其他的只能给你的学费打个折，只有这3所学校没准你能读完书不交钱、走的时候带点钱走。 对对，那现在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房价和它的租金。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是11月9号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显示，9月呢，美国平均的房价是20.27万美元，差不多也就是148万人民币。但是它全国租金的中值是每月1430美元，也就是9500元人民币。 这个租金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家长就是用了这个逻辑，觉得在美国买房还是非常划算的， 这么说是挺划算的。走，我们去投资房产吧。 走，乐堂。那就地域来看呢，西海岸的住房市场蓬勃发展，其中呀，西雅图和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的房价是领跑全国。 房价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进行一下投资。如果你去留学的话， 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顺便投一下资。 是。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您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您感兴趣的、有疑问的、留学的难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呢将邀请各路的留学达人为你一一解答。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板块，今天可是一位神秘来宾哦，稍后见。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金手指板块。今天我们的金手指板块请到的嘉宾呢，可谓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或者是我做这个节目以来请到的最高学历嘉宾。今天的嘉宾呢，名字叫做王希，他是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的讲师，还是爱荷华大学的信息学博士。他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呢？是一堆我听不懂的东西，比如说社交网络分析、社交媒体挖掘、数据挖掘、商务智能、健康管理、大数据，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些都是我听不懂的东西。那么我们让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深不可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王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哦哈喽大家好，我就是王希，我是传说中的女博士，男人女人女博士中的 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是吗？ 对的对的、嗯、然后我毕业于 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是今年五月份刚刚毕业的、嗯、然后像你刚才说的，我所做的东西，我做社交媒体数据挖掘，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用微博， 微信微博、嗯、 微信微博，然后大家现在有一些用户行为啊，你在上面 follow 了什么人啊，什么样的人来 follow 你啊，然后信息是怎样传播的、嗯、我们就来收集这样的数据，然后并且分析用户的行为，然后来预测他们的行为或者是一些购买力，比如说像 Amazon 啊或者是天猫啊，他们会给你推荐一些信息，那些东西就是我们来做的、 嗯、 那王希，如果是你喜欢某个男生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用你这一套数据挖掘的技术去 follow 他呢？ 说真的，我前两天刚刚得了一篇获奖的文章 Best Paper 在美国，然后我做的就是 Online Dating 的一个 program、 哦、 换句话说就是像我们这边百合网、啊、 那是基于你自己的经历吗？ 当然不是基于我自己的啦， 就是为了相亲所以说 为了方便别人相亲所以提供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哎，我觉得乐淘以后应该可以用到我们往昔的这些， 就作为一个单身的男青年是吗？应该是， 欢迎大家使用，欢迎大家使用。 我突然觉得作为王希的男朋友应该就是压力很大。 对啊，我就是应该会有点紧张，因为你在网上的一切的数据，你浏览的一切的东西，其实王希那边可能都有途径能够知道。 就像前两天微博出了这么一条新闻，说是有公众号发出来一篇文章，说是可以通过某种技术，然后可以让你看到最近有谁关注了你的微博，有谁看了你的微博，有谁来看你最多次。然后后来微博总裁都说，我都没有这种技术，我也想看我都不知道。 但是王希是不是以后就可以研究这种技术了？ 是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基本上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的你们关注的东西，大家关注的东西都是一种可以被用来挖掘和做预测的这些数据，然后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信息技术啊，我们讲信息时代啊，数据挖掘这么火的原因，因为它能够被应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能够引起你们大家的兴趣，然后知道我身边哪些人是我关注的，然后谁来关注我，这些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是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对， 咱们这节目一下就上档次了吧？ 突然觉得、 哎、不 完全就 不光 是 上档次，走得很深入啊。但是我们是一个留学的节目啊，我们还是由浅入深的来了解一下王希。王希是在美国读的博士吗？ 是的，是的。 那美国的博士一般是要读几年？和中国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美国的博士一般按理说应该是正常是五年，比如说像工科的，但是像一些文科的三年的四年的也都有。在我入学的时候我问过一个老师，就是说几年能毕业，大家都想问几年能毕业吗？ 对啊。 然后那个是一个印度的老太太，她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然后她说，我遇到的所有的 PhD 学生里面，如果你四年能毕业，那你证明你这个人非常优秀 excellent， 如果你五年能毕业，证明你就是一个很 normal 的学生， 就是正常一般人， 对，正常的。但是六年七年八年呢，你就是不要读了，就是如果你要预备好六七八年毕业，你就不要读了， 重新来了一次义务教育是吗？九年义务教育再来一次， 跟国内好像还是不太一样，时间应该是要比国内长，就是美国的博士出来是要比国内的博士出来更难一些。 对，因为他们其实 master 就是说硕士跟 PhD 博士这两个培养的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你读完硕士再去读博士，可能就是你有一定的基础了，然后你可以博士缩短一下你博士的时间，对吧？可能三年就毕业了。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他不认你这个 master 这个学历的。Master 是主要培养给 industry 就是工业界那些人输送人才的，而不是说我要培养一个未来的 researcher 就是那种研究人员。而博士就是设成一个项目，我要培养一些未来的 faculty 未来的研究人员。所以因为培养方向的不同，所以对于博士的教学呢，基本上就是我不认你 master 学过的这些东西，你重新从头来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那边博士的录取是怎样的呢？也是要像咱们这边一样的考试吗？ 没有考试，是大概是就是托福跟 GRE 是大家都知道的， 语言考试，语言关。 GRE 是一种像是就是研究生的这种通用考试，美国学生他们也要考，但是更重要的，其实美国老师看的是你个人的能力，是你的这个人有没有做科研的能力，就比如说是 PhD 了，就看你有没有科研能力。如果像 Master 啊，就是这种硕士呢，就是可能更注重你本科生的一些学习成绩啊，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或者是想法在这个方面 做一些什么东西， 嗯， 他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些不一样。然后 就是不仅仅是看重的是你的学习成绩，在校的成绩，你的成绩单有多么的漂亮， 对， 主要是看你这个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那如何向导师展现你的能力，有什么技巧吗？ 这就是一个就是大家都通用的一个词，就叫做套词儿，就跟那个 就是范本， 对，跟博士老师套词。我记得我当年申请的时候，我同一封套词信我换不同的名称，我发了30多个老师。然后 套词信有什么套路吗？ 就是说一下，其实主要是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做什么， 嗯， 完了之后老师你有没有问一下，老师你有没有招学生的需求啊，明年你有没有位置啊， 嗯， 然后就是看。其实这种东西我相信还有一定的缘分。我当时申请我们 University of Iowa 的时候，我就是看那个网页上的我们那个老师非常帅，然后我就给那个老师发了一封邮件。 主要是还是看脸是吗？这还是一个看脸 的 学长， 非常 长得又帅，而且还是知识渊博。 当然了，我老板后来也很帅，就是我老板是另外一个老师，是相对年轻的一个老师，但是就是当时我申请的时候，这件事我后来又在毕业的时候做毕业致辞的时候我也把它讲出来了，就是因为看你帅我给你发了一封信，然后所有其他30多个老师基本上没有回我的，然后只有这个老师 正好赶上了缘分 回了我，对，然后他还推荐了一个项目，然后就去了。但是这种套词通常其实是你展现你自己实力和你诚意的这么一个 敲门砖， 对， 所以广撒网也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任人宰割的感觉。 那必须啊， 难道不应该是双向选择吗？为什么只有我在这儿苦苦的哀求着他给我一封这个让我同意我做他的博士生？ 这个不跟找工作一样吗？找工作咱们也是投简历，也是广撒网先多投，然后是先是就业单位来选择我们，然后下一步才是我们来选择就业单位。其实， 没错。看来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 但是都说博士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学位，它像是一种职业，对吗？ 在美国是这样的，是它是一个份工作。 对， 你们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既要做 TA 或者 RA 叫 Teaching Assistant，或者叫 Research Assistant，就是助研或者助教。我们通过工作每周工作20小时，然后来挣学挣我们自己的生活费。然后我们算作学校的一个雇员，学校为我们交保险。这个是 PhD 学生就是跟本科生基本上的不同 。 对。 那你们所挣的这个生活费是主要能涵盖什么？你们的学费、住宿费都可以包括是吗？ 学费是根本不用你交的，就是如果是你是 RA 或者是 TA 的话，这个学费是学校直接给你 cover 掉了，你不需要再付。然后这个是每个月打给你的生活费呢，它会扣除大概30多块钱的保险钱。然后学校交了90%的保险，你只需要付10%，然后剩下的钱就全都是你自己的，你可以用它付房租、买生活用品、出去旅行、干什么事情都可以。 那看来结余的还是挺多的。 这个 我想就是问一下隐私的问题，就是这个工资，就是这个学校给你的这个博士生的工资，能满足你的日常生活需要吗？ 对于我只能这么说，对于很节省的男生同学们来说，大部分 是可以的， 是 OK 的。 那我懂了，OK， 大概了解了你的意思啊。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王希老师呢跟我们讲了如何套词儿，如何申请博士，在读博士呢应该如何解决学校中的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跟王希老师一起去探讨一下他在美国是怎么样边学边玩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稍后见。 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乐陶， 我是孟宇。那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王希所在的爱荷华大学，具体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它在美国的排名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国际学生多吗？ 我们学校是一个很老的很古老的公立大学，是在 Iowa 州成立没多久就建了这么的一个大学。 嗯， 然后2017年的总排名是大概全美76名，然后我们的商学院呢，然后医学院呢，法学院基本上都是很高的。 嗯， 总体来说是偏文科，就是文科更好一些，这么样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项目叫做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就是专门一个 写作项目。 所以你们可能会听说很多知名的校友都是我们学校的，比如说聂华苓啊， 白新勇，余光中， 对， 是， 对，还有一个莫言，他也是在我们学校进修过，对，所以就是是这么样的 出作家的地方。 对，是。 那我想知道你的本科是在国内吗？在国内读的吗？ 我的本科是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对， 然后之后的您的学习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硕士就开始出国了，是吗？ 邮电大学 啊，北京北邮。 当时我就是我是哈尔滨人，然后在哈尔滨上的大学，然后想出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嘛，好吗？就去北京。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走一走，是吗？ 然后来到北京读了2年书之后，当时很多同学，因为我在北邮学的是数据挖掘，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去了百度、阿里巴巴、互联网。 你本科学历是本科学位？ 我本科是 专业。 Double E 的电子信息工程，然后 硕士 学的就是信号与信息处理。我们实验室主要做数据挖掘的。 那你这个大学，这个刚才你们刚才跟我讲的你的大学的专业，还有你的硕士的专业，我觉得正好还就构成了你这个博士的时候交叉学科的某几个专业。 对，它基本上就是给了我这么一个背景，所以说。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有些本科生啊可能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啊，然后说想换一换专业什么，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经历，你不知道不一定哪一天你们的过去的某一个东西就会帮你的未来是一块敲门砖这样的东西。 对，你看就像我，你看我的本科学的是，今天我说实话我觉得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孟宇啊也是在读的博士生，在座的三位呢只有我是本科毕业生，还是出国未遂的那种本科毕业生。所以说呢坐在这儿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让我觉得心里还是蛮慌的。 我们都是传说中的那种奇葩女博士。 好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某一个你的学科领域很可能就在你的未来的人生路上可能会给你添一道彩，可能会给你拐一个弯儿。 就像我本科学的是播音专业，你看就算我去卖房子了，我也一定是卖房子里面这个口才最好的， 最好 是吗？ 对，声音最有磁性的，是的， 看来销量一定很高，是吗？ 对，乐淘对自己的定位还是非常的精准啊， 对， 一下就定位到卖房子了， 就是语言嘛，是不是可以应用到很多很多的环境，对不对？ 那博士和硕士申请爱荷华大学分别是有一个怎样的流程呢？ 就是基本上还是大学的，就是美国大学普遍的那种流程，就是你先要考试嘛，考托福、GRE， 然后考完了之后你去套个词，暑假的时候跟老板套个词，然后你交申请。我遇到这样的一个学生，就是今年我老板收的一个学生，他是北航的研究生，然后他的英语水平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托福成绩不是特别高，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很好了。 那基本申请爱荷华大学托福要到多少分呢？ PhD 的话，像商学院，按我说商学院很好，他申请商学院要至少100分吧，托福。 哦，那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也不是说特别高，还 但是 比较高算是。 这样有的时候 我觉得压力好大，比较高也还好。嗯，好的。 对于一般就是好一些的大学来说，这个是很就算 一般的， 很一般的这么一个要求，这么一个门槛了。但是其实，比如拿我自己来举例，我当时申请的时候英语不是很好，如果他这么就是一刀切的话，这个一百分他有可能会卡掉很多一部分你有背景的这些同学，就是有科研背景， 科研背景 同学。所以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的学妹，她是因为托福没够，但是她跟我老板套过词，就是说套词的必要性，她跟我老板聊过， 就套近乎敲门砖的必要性。 然后他们俩聊过之后，她报商学院，商学院把他给刷掉了，就是没录取这个学生，因为他认为他英语成绩不能够支撑他在那边的学习或者教学，做 teacher assistant。他们更希望招收一些在美国读过硕士的人。然后因为他跟我老板聊过这个事，我老板觉得他这个科研能力很强，他不想丢失这个人才，然后我老板就是鼓励他去报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项目。然后通过这个项目，然后把相对来说英语要求没有那么高，然后就把他给招进来了，然后他今年已经去美国了。所以就是 也就这个老师个人是不是推荐你还是非常重要，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 所以说想要去国外留学的博士生们，准博士生们一定要学会一个新的技能，叫做套词。今天我们一直在聚焦到这个词上，叫做套词。我也是学到了一个新词，下次我也可以提前跟老师打打招呼啊，聊聊我， 对对对， 聊聊我的特长嘛，对不对？ 就是播音。 俗话说的好吗？毛遂自荐，对不对？先推荐一下自己。 那我们刚才呢，主要是聊了一下爱荷华大学的情况，包括博士应该怎样申请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王希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期间的生活，包括学校有没有社群呀这样的问题。那个当时你在学校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了什么样的社团活动呢？那边的社团活动多吗？ 相对来说其实很多的，就像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参加过很多社团活动，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其实美国的大学里面的社团活动要比国内更丰富多彩多。 那当然。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游学背景的人，这点我承认，因为我出去就是为了玩的，是不是？ 对，一定要玩的嗨。然后我们学校学生社团，比如说我自己参加过的，像我就参加过那个 choir， 就是合唱团，就是一堆美国的女生一起，然后表演。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美剧《Glee》，就是边唱边跳那种，在中国好像 唱诗班吗？ 对，就 类似唱诗的， 就是 很帅的那种，然后一定要跳起来的，必须得边跳边唱的那种， 对，一边打着响指，但是可能幅度不会很大，但是很优雅， 对，那种。我去参加一个，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潜水俱乐部啊，然后每年他们会组织去墨西哥或者是去那个坎昆去玩潜水啊，这也是学校的社团。 学校有很多很多的社团，之前我在 UCLA 的时候还有探险社，就是背着帐篷一起去探险，就走到大森林里大家一起去。 那相关的费用全都是社团来包括吗？ 不是，你可能 会要平摊的 AA 的，是 AA 的， 交一点什么入会费之类的呀。然后假期就 Spring Break 啊、Thanksgiving 啊这些时间出去啊，你可能需要交自己的飞机票钱呢。但是就是大家一起 enjoy the life 嘛， 就是所有人一起嘛。 对。 那像参加这些社团还可以就是抵学分吗？ 有的是可以的， 嗯， 然后因为关键是我们这些社团比较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立学校，相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就是学生的背景是不同的，来自州啊或者是其他州的各个方面的各个地方的人，所以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也会有这些各种不同的机会，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所以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不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这个是我们学校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公立学校的社团会， 公立学校它是只会在爱荷华州在这个州里面招生吗？ 不是不是。 那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主要招生区别是什么？ 公立学校招生是这个具体我不太了解招生的区别，但是我知道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普就是最大的一点区别， 你知道是学费上区别， 对呀、 啊，学费上区别很高。 公立学校你基本上来的人，像我在 Iowa 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人，基本上全都是 Iowa 人，本地的人，然后有少部分是从伊利诺伊啊、芝加哥那边过来的， 就临近州过来的， 都是临近的，因为都便宜嘛。 嗯嗯， 对，其实他们择校还是，如果有私立学校，他们家里能够 支付得起， 对，去私立学校，那还是去私立学校。 那是因为私立学校的硬件条件会比公立学校好一些，是吗？ 因为私立学校更有钱嘛， 嗯， 然后所以他们基本上对，然后学习环境啊，然后授课环境啊，都会比私立学校更好一些。 公立学校更好一些。 对，公立学校可能更强调的一些是整体的啊，然后他们是从国家拿钱嘛，从政府拿钱嘛，然后他们更注重的一些是老师注重自己的研究，可能对学生没有那么就是关注。 学生不再是重点了，你看还是当这个金主爸爸还是有用的，对不对？ 公立学校的学生应该是背景更多元一些。是吗？ 对对， 国际学生应该会更多一些。 对对，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就很多，像我们学校你在大街上基本上你能看到长成中国人样的，你跟他打招呼他肯定会用中文回你的， 嗯， 这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中国学生多吗？ 对对，大概能有我们国际学生大概7%-10%吧，我们学校，因为本身学费还很， 这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很多，你仿佛就走在中国的校园里嘛。因为现在中国的校园里外国的学生也很多。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虽然说这个爱荷华州你刚才说的就像是 college town， 就是一个大学，就是一座城，那你有没有在美国就是到处去转一转呢？在节假日的时候你没有选择去转一转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聊 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 都是很专业的问题，终于要聊到玩了，对不 对聊到了我擅长的话题， 这方面绝对算是一个达人 啊，我是个玩家，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那彼此彼此嘛，对不对？大家一起可以讨论一下，对不对？ 嗯，我在美国基本上这五年放假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跑，都是在路上。 嗯。 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老板就说了一句话：“我怎么会让你这种学生毕业呢？” 那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爱荷华州吧。这个州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个州没有好玩的， 所以说他才往外跑嘛，对不对？ 这个州我们是在中西部，是美国最典型的那种古老的那种玉米州、农业州，整个就是一个大平原，所以没有什么， 全都是农场。 对，但是我们位置正好在整个美国的中间，到什么地方都是一个距离。 那从中国过去是有直飞的航班吗？ 没有没有，我们到芝加哥，到芝加哥飞北京到芝加哥14个小时，然后从芝加哥到我们那边1个小时，开车是4个小时。从我们因为我们是 college town 嘛，然后你平时生活很 boring， 然后 只能在这个地方憋着。 对，我们经常的，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以为大家师兄们是在跟我开玩笑，说我们经常礼拜五去趟芝加哥。后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 礼拜五下午下课4点，然后我们开着车4个小时，8点到芝加哥的 Chinatown 中国城去吃顿饭，然后到 Michigan Lake Michigan 就是密歇根湖去吹吹风，然后晚上11点再往回开，半夜3点到家。这件事就变成一个很正常的， 就每周末都会发生的事情了，是吗？ 大概每2周， 为什么不直接住在那儿，在那儿住上几 天？很贵的呀， 很贵啊， 对呀，芝加哥很贵的呀。然后就是这样开车嘛，你开过去，然后开回来，大家一 share 油费，就是都玩到了，都吃到了，然后还很开心。 你就相当于从中间的一个点，然后往全国辐射，对吗？ 对对，我基本上去过的东西海岸，基本上就是美国基本上州我都去过了，东西海岸，然后佛罗里达。然后包括阿拉斯加，我去阿拉斯加看极光，然后去夏威夷跳伞，就都去过了。我是一个 而且王希体育特别好，他刚刚从希腊马拉松跑步回来，跑了40多公里，全程跑完了马拉松，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没有了，就是比较爱玩。当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玩也是一个很有 对，有 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对，有一种人就是叫玩家，就是你玩能玩好了，也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 所以说嘛，刚才王琦教给我们的嘛，就是玩的时候你要用来玩嘛，对不对？ 对， 学的时候用来学，都要高效率 的 利用。对， 对的。 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在美国，嗯。美其名曰叫做游学，其实就是去旅游了啊，这各个大学上个课旅游啊，也是东西海岸跑过，我觉得LA 你有没有去过？ 嗯 嗯，然后我们当时在 Santa Monica， 嗯，对，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 LA 最漂亮的地方，因为就是男生都在秀肌肉，女生都在秀身材，对不对？这个然后都在冲浪吧，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在身上涂满了橄榄油，然后用力的在那儿展示着自己的肌肉。然后在这个波士顿呢，就是艺术之都，就逛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你是更偏向于这种运动的动感的这种娱乐项目呢，还是更喜欢那种艺术的安静的娱乐项目？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每个地方它有每个地方的 特色。对。 然后你让我突然说一个哪儿好呢，我还真不像您能说出来，我现在真想不到。但是就说我比较难忘的，我们去阿拉斯加看极光，我自己一个人开了一台车。 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我带了四个人，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开车，只有我会开车。 那你带 爱荷华州开过去是要开多长时间？ 我们在阿拉斯加租的车，然后穿过北极圈，就是开一个车，然后在世界上最危险的高速公路，北美上最危险的高速公路叫 Dalton Highway， 就是这个叫戴顿高速公路上开。我两天开了17个小时，打了一个来回，开到了一个就是只有卡车司机落脚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看极光。 哇， 然后 就是极少人能欣赏到的美。 对对，就是基本上那个地方没有人，只有卡车司机，他们是从运石油从最北端然后往南端运，然后他们只能遇到这样的人，然后一路上就被风雪呀，然后把这个车窗打的全都是，就是你基本上看不到路。然后那个两天是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艰难跋涉过去。 对对对， 最后看到极光了吗？ 看到了，当然看到了，就是觉得其实你还是要有梦想的，还是要有那么 一 个 会实现。 对，万一见鬼了呢？是的， 你看，我跟你有同样的梦想，可是我没有实现。我曾经从北京开车开到了漠河。 哇，那 就中国的最北端，然后我们一家人，然后开车开到了漠河，就为了去赶一下极光。 嗯， 然后结果 漠河能看到极光吗？ 能。 哦。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据说只有那一天可以看到极光，各种摄影团队都扛着长枪短炮都过来，可是那天没有。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然后我们只能回来了。 对，下次你可以考虑去阿拉斯加再看一下极光。 有那么一个目标吧，完了之后去了，然后看到了，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然后就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那夏威夷呢？夏威夷是不是也挺好玩的？ 夏威夷当然了，但是夏威夷是在等于在中国跟美国的中间嘛，在太平洋上。 对。 然后那个主要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度假和转机的地方。 对，喜欢海的朋友们、同学们可以去那里。就是我去过，比如说像加勒比海呀，或者是东南亚的这些海呀，我觉得海底最漂亮的还是夏威夷那个。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夏威夷，觉得最漂亮。然后夏威夷还可以跳伞啊，像电视里演的。 你是一个极限运动的爱好者。 没有，我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想尝试一下，没准这些事情50岁60岁的时候我就不太敢了 。不断的尝试自己。 去美国之前就有这种想法，还是在美国的这五年改变了你，让你有这种想法呢？ 我觉得就是美国这五年改变了一个人，还是改变挺大的。就是你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然后你还保有你自己固有的那种中国人的一些 传统。 对， 我觉得你这个冒险精神就非常的美国。 对，但是就这些事情，原来是我肯定在中国我没有办法，我连想可能都不会想到去做的， 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机会。 对，没有机会。但是在美国，就像我说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玩不到的东西。 对， 因为 他们也是一群爱玩的人。 对对，去看到了，学到了，然后你自然就去想尝试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五年教会我的一种东西，就是你要勇敢的，然后你要去，只要有梦想你就要去追求你的梦想。然后我一直相信的一句话就是 dream on until the dream come true。 就是你一定要到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对。然后我反正就是这是一种文化上带给我的冲击吧。然后也是一种学到，也是一种领悟，我觉得。 那刚去美国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 我还真没有。 完全的契合是吗？ Culture shock 这个 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我当时觉得我的同学们去了就是都会有哎呀好想家呀，两个月开始就是大家刚开始去的时候都很新鲜，然后两个月之后开始哎我有点想家了，我有点想家了，我没有，我完全 好想吃中国菜啊。 你在爱荷华州会有那种寂寞空虚冷的感觉吗？ 那肯定会有，就是孤独的 那一世独立的感觉。 对对，孤独的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经常就是我说了我是玩家嘛，我就一到周末周五的时候我想不行我得出去一趟，然后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去了一趟多伦多，就直接出了个国上加拿大 嘛， 完了之后又回来了，周一又回来继续上班，经常就是这么干。然后要是想出去 camping 一下，就比如说爬个山啊，然后去住个帐篷啊，就像吸血鬼日记里面演的那些帐篷里林子里遇到吸血鬼， 遇到吸血鬼， 对， 狼人吸血鬼， 对，周六周日就直接扛个帐篷就走了，开个车就走了，对，经常会这么玩，就越玩越野， 是， 对，就是把自己给玩野了， 视野就越大， 对， 哎，但我发现你的冒险精神和美国精神完全的契合，到了美国以后生活也是完全的接轨，那为什么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来发展呢？ 首先就是第一点，我是独生女，这点是最不可逃避的一件事情。 父母在不远游， 对。然后我觉得我父母都去过美国，然后都在美国之后他们没有朋友，然后他们不会说英语，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是他们来迁就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么大岁数了应该是我来迁就他们，而不是他们迁就我，他们养了我这么多年，所以我应该回来报答，这是一个原因我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现在因为我是做 data mining 的，做数据挖掘的，现在的国内的机会会比美国大陆更多一些，然后无论是在科研上面还是在就是工业界整个数据大数据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数据量就比美国要多，然后我们所能 access 到的数据也会比美国多，所以说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机会，然后所以我就会认为这边会有你更好的发展契机，所以我选择回来，就是主要是个人因素加上 不仅在这个技术上，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你看特朗普的孙女然后在学中文，华尔街大鳄的闺女然后也在学中文，所有人都在学。 那你的同学们是不是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回来的居多呢？ 现在我目前看到的是这是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本科生跟研究生回来的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博士生很大一部分人会留在那边做 faculty，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就直接回国了，因为现在就像我说的基本上国内给的一些 payment 呀，就是待遇都比以前要好，然后给这些人有一些自由度，所以他们愿意回来。 可是之前一直有一句话叫做海归回国变海带，就是回来以后待业，你在回国以后你是直接就找到了工作吗？ 我是找到工作之后再回的国 啊， 对对对对， 就是两条路同时走。 对对，是，就是很有这个可能，就是海归回国变海带。我也遇到很多同学，他们基本上回了一年半年没有工作的，也是有这样现象存在的。我觉得可能是同学们在外面这个就是出国留学这件事就是一个有利有弊的过程，有利你增强了视野，你开阔了视野，你 开阔了眼界， 对， 认识 很 多很 多 的人， 东西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同时其实你也会失去一些，比如说在国内我们会有一些同学 朋友 一些人脉，你可能这些 会失去这些， 对，你在国外这两年三年五年你得不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回来之后呢有一些同学他们的眼光可能就会变得高一些，我是海归啊，你应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 payment 啊，你这样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对，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他们就在等，一直等等等，然后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回来，然后这种竞争力越来越大，他们逐渐就失去了他们本身应有的这种优势， 对， 所以就是最后就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然后最后就选了一个绕道走，选了一个不是自己特别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还是说你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吧， 提前 想 好自己的生活， 想好自己要干什么，自己 想好自己要什么， 对，想干什么。 那在未来你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 我还是先把本职工作干好，做好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然后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吗？我还以为你的这个冒险精神会让你不断的去探索，然后不断的去。 我们一会儿要偷偷说，下个月我去哪里玩，我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你刚才非常的酷啊，去希腊跑马拉松，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这段经历吗？你是原来就跑过马拉松吗？ 我原来只在跑过半马，就是 半马。 对，我在香港跟温哥华都跑过一个半。 你是马拉松爱好者吗？ 我其实不是，就是跑一跑而已。然后跑一跑，有人说，哎，你去跑跑马拉松啊，那我就去了。嗯、然后国内的马拉松，我也尝试跑了北马。 嗯， 然后哈尔滨马拉松我都报名了，没抽上签啊！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太多了， 但是 可是吃的挺好的呀。据说吃的很好啊， 中签儿没办法去跑。 乐涛，你能跑得下来40多公里吗？ 我当然不能。 那这个也是你在美国就是逐渐练的是吗？ 对，就是到我们就是因为是个很小的小镇子嘛，然后会有那种小公园、 嗯、 然后每天下午要是干活、嗯、就是做 research 累了，然后去小公园跑跑步，感觉其实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件事。 因为运动会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嘛，然后会让你觉得快乐。 这个好学术啊。 哎，终于聊到一点我可以聊的学术问题了，对不对？很开心。 然后就会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是Iowa 的人就会就他们是很 nice 的、 嗯、 就是你在路上跑步的时候，每个公园里会跟你遇到的人都会跟你点头微笑、 嗯、 然后就是这种你会觉得那是一种 就是你在美国的时候 你的生活， 对对对，你在美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对你好像都很亲切，然后就算你去商场购物，有的时候我在因为去美国我是去 shopping 了，然后呢推着车购物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看你， 难怪人家对你亲切了。 不只是售货员了，还有就是跟你一起购物的人都看了你一眼，然后会跟你说 how do you do， 然后每个人都会跟你打招呼。 嗯， 嗯，那 Alva 那边的英语是会有一些口音吗？ 其实每个州都有一些口音，但是可能我们自己听不出来、 嗯、 就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嗯、 作为外国人 听不 出来、 啊、就像我可能分不清山东话跟这个河南话的区别、 嗯、 就如果是作为一个外省人或者外国人的话、 嗯、那你刚到那边语言就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吗？ 不是啊，必然不是啊， 是大概要经历怎样的一个过程才可以就是正常的跟他们对话？ 我这个说来 正常对话，我觉得应该是个不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短句的聊天啊什么的、 嗯、 这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啊、 主要是因为你要做学术研究、 嗯、 会有很多专业性名词， 这就很羞愧的一件事、嗯、我就是去之前人家就跟我说你没问题，一个月肯定语言关就过了、嗯、 对，都是骗子。 然后哎呦怎么还听不懂啊，完了之后人说三个月半年，我一年之后该听不懂的时候 还是 听 不 懂。 对、 嗯、就是而且包括现在啊，就是到五年了、 嗯、 有的时候他们要是说很快或者说一些、 嗯、 用一些俚语， 俚语 该听不懂的时候你还是听不懂、 啊、 但 其实没有关系， 对，他们会很乐意的去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正在美国读博士的这些学弟学妹，你认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应该，如果按照你的人生规划想让他们绕开你走的这些弯路的话，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在那些没有，我们读博士是有中间有考试的嘛、 嗯、 考过了可以接着读，考不过就要转硕士。 嗯， 就是这些同学我希望就是他们自己能有，也是像在国内的一样有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只是想去工业界的话、 嗯、 那我真的建议你就读个 master 就好了。 嗯， 如果是想做学术的话，做 faculty 的话，那就接着无论多难一定要把你的 PhD 读下来、 嗯、 无论自己半夜在被子里哭了多少回、 嗯、 也要咬牙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跪着也要走完。 哇，这都是亲身经历的痛。 对，一定要这样。所以就是你坚持，我相信的一点就是坚持就是胜利。你一定就是美国教会我的一件事，你要想敢想，每个人都有一个 dream、 嗯、 你要敢想、 嗯、 然后想了你要敢做， 敢做，冒险精神很重要， 对， 探索精神很重要， 然后一定要 坚持，要坚持， 对、 嗯、 像跑马拉松一样。 嗯， 对的对的。 哇，今天王希不愧是老师啊。我觉得今天 我 真的是 受 益匪浅，而且我觉得上了一课。今天不光学会了什么叫套词儿、 嗯、 学会了一个新名词，然后还知道了要如何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对于想要出国的朋友们、 嗯、 你们一定是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嗯、 想去哪儿。一旦有了目标以后 一定要坚 持敢于探索、 嗯、 敢于去做、 嗯、 非常感谢今天王希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 感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青春联盟海外情报站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乐陶感谢嘉宾王希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呢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来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咯。 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